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从8月22号开始举行大规模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仪式21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毋庸赘述，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也是公然把侵害和扼杀我国的尊严、主权和我国人民生存权作为目标的残暴无比的比侵核战争挑衅妄动。将参加这次演习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陆海空三军作战集团已经部署在南朝鲜及其周边地区，并进入了初展态势。与此同时，团级以上的几乎所有南朝鲜伪军部队也按照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的指令已经占据战斗阵地。从8月18号起，那些部署在金石分界沿线的敌炮兵部队也已开始吐火。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在于，联合军事演习就是那已被广告成战略性忍耐的美国敌视朝鲜政策已经遭到失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悲惨处境的今天，为挽回他所采取的军事措施。令人不可忽略的是，这场联合军事演习在已经做好对我国的突然打击态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要对因我国所采取的改善北南关系、早日实现统一的全民族统一大会措施而高涨的同胞的统一热气泼冷水，阻挡因反对部署萨德斗争而更加强烈的反美自主潮流的最露骨的物理毁谤和挑战性的实践行动。美国越火同乌合之众疯狂进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之类的军事挑衅，其力度和手法越恶毒，我国军队和人民对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报复意志就越增强千百倍。而且我国要在我们所选定的时间，用我们所愿意的方式终止美国命运的所向无敌的军事威力也将得到无比增强，令人感到惊讶。美国可以维持体面、维持自己存在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之类的万分危险的北侵战争挑衅，放弃要用制裁和施压获取什么的那荒唐而强盗般的敌视朝鲜政策。我们再一次严正警告，朴槿惠逆贼集团也要正视统一民族日益腾飞增强的政治军事威力和发生根本改变的地位，由此而发生变化的朝鲜半岛的战略格局，不要轻举妄动。声明最后强调，美国和朴槿惠集团还是牢记我们意味深长的警告为好，尽管他们极力追求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和反敌军事挑衅，但这只能促使他们已经衰落的命运急转直下。